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时近傍晚，村中家家户户陆续点起灯火，沈乔背着燕无师敲开其中一户人家的门。来开门的是个少女，红色衣裙，一条长长的辫子顺着肩膀搭在胸前，脸上有着当地人常年累月遭受日晒的小麦色，但她五官并不丑，想必也是个爱笑的人，嘴角一抿，两颊便露出酒窝，很有几分可爱。 你是谁？ 哦，我的朋友受了重伤，想在你家借住一段时间，等他伤好了我们就走，绝不会给主人家添半点麻烦。我这有大块盐巴，如果不够还有这个。这朵金花是我们中原寻常的首饰，在此地却不常见，也许你会喜欢。 这还是沈乔出门前赵池莹让门中弟子为他准备的，没想到果真派上了用场。中原的钱虽然在这里也能用，但边陲地区人们更习惯以物易物，少女显然见惯了商人前来借宿，却没想到这次敲门的竟是一个如此俊美的男子。听他和颜悦色的说话，脸已是微微发热，又被金花吸引住了眼光，但他还是没有立即答应下来，而是连笔带话用当地羌语和并不纯熟的汉话告诉沈乔，他与祖父相依为命，所以要去请示一下。沈乔表示理解，背着燕无师在外面等。本以为要等很久，谁知道不过一会儿门就再度打开，出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后面跟着方才那少女。老人汉话倒是流利，询问了沈乔几句便开门让他进来。彼此交谈过后，沈乔才知道老人年轻时在中原待过，攒下些钱建了村里最大的房子，可惜儿子夫妇早逝，留下个孙女相依为命。沈乔选上这户人家，正是看中他们院落大，屋子多，如此一来就算给燕无师运气疗伤，也可免去别人过多的注目。老人见多识广，对沈乔这样随身带着兵器的人并不奇怪，反倒是少女似乎对沈乔一身道士装扮好奇得很，站在祖父身后看了又看，每当沈乔望过去时，他又有些羞涩地垂下头。双方寒暄对话几句，老人迟疑道： 老朽这里倒是常有商旅路过借宿，客人远道而来，自然欢迎之至。只是我见您这位朋友似乎伤得不轻，仇家恐怕也厉害得很吧。我们祖孙二人都是寻常人家，从未招惹过什么棘手麻烦，还请道长坦诚相告，也好令我做个决定。 实不相瞒，我这位朋友的确惹上不小的麻烦，如今他的仇家都以为他死了，我却还想救他一救，可中原离此太远，毕竟没法立时回去，因此只能过来叨扰老人家。只要无人知道他在这里，我这朋友便可安全无虞，若有什么不妥，我会马上带着他走，绝不给您添任何麻烦。 阿姨，这位郎君不似坏人，他们处境困难，我们既能帮就帮一把吧。 罢了罢了，既然如此，两位就在此住下，我们也绝不会让旁人得知你们的身份，只说是中原世子游历至此，若非必要，道长也请减少外出，以免给我们招惹麻烦。 多谢老人家。 自打观主和初一的事情之后，非万不得已，沈乔绝不肯再连累无辜的人，此时自然是千恩万谢，准备只住上一段时间，等盘龙会结束，那些武林人士走光，他就可以带着燕无师回长安，将人交给边延梅。拨挪少女心思，有意与沈乔多说两句话， 见他背着燕无师进偏院，便主动上前去帮忙开门。谁知手指不小心碰到燕无师的胳膊，顿时被对方冰凉的触感吓了一大跳，倒退几步，指着燕无师惊骇莫名。 沈郎君，您背的这个人当真还活着吗？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还算不算活着。 啊？ 哦，他只是受伤太重，一时避过气去，不是死了。 郭挪半信半疑地离开。此后少女几次看见燕无师，对方都是一副死人模样，虽然不像尸体那样腐烂发臭，但浑身冰冷，也没有半点活人气息。更恐怖的是，他有一回趁着沈乔没注意，将手指探到对方鼻下，却生生探不到半点呼吸。他几乎疑心沈乔对朋友的死伤心过度，不肯承认对方已死的事实。但此事也多了个好处，那就是除了一日两餐，他不再动不动就来到小院探望，否则以沈乔的性格，还真不知道要如何敷衍打发人家。一切安顿妥当，沈乔开始专心研究燕无师的情况。日复一日，对方的丹田之气似乎逐渐浓郁，俨然出现一线生机，这明显是朱阳测真气在燕无师体内起了作用，类似那时的沈乔。但不同的是，燕无师本身的武功并没有尽丧，也就是说，他不可能像沈乔那样破而后立，他的致命伤势也不在于根基毁弃，根基可以重铸，却没听过脑袋开裂还能重新和好的。假若这样继续下去，燕无师也终究逃不了一死。沈乔想来想去，只能想到一个办法，窦燕山那一掌用足十成功力，绝不可能有半分留情，所以燕无师不仅仅头骨开裂，更棘手的是脑颅之内必然也受了重伤。思来想去，沈乔只能先以内力真气化去他脑中淤血，再慢慢导正全身受损经脉，修复内脏。至于燕无师到底还能不能醒过来，会不会从此以后都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，那就得听天由命了。他在这里费尽心思地想办法，那人依旧闭着眼睛沉沉昏睡，气息微弱，浑然不知今夕何夕。沈乔看了一眼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复又苦笑一下。异域小村不可能有更好的吃食，一日两餐羊肉和油饼是最多的，但沈乔本来也是个随遇而安的人，别人给什么他就吃什么，再无挑剔。燕无师就比较麻烦了，他无知无觉，顶多只能喝点肉汤，但是燕无师牙关紧咬，舌头堵在喉咙口，汤匙咬了汤根本送不进去，就算强行倒进去，最后也只会顺着嘴角流出来。这年头不是没有专门的胃药器，但在土御魂的小村庄根本就不可能寻到这样的器物。无计可施之下，沈乔只得自己先喝一口汤，再撬开对方下巴口对口喂进去，再用自己的舌头压着对方的，强行将汤汁喂进去。如此勉强也只能让他喝上一两口。对方身体恢复得极其缓慢，丹田之气倒是一直没有消失，但蕴积微弱，时隐时现，犹如风中之烛，不知何时就会彻底消失。沈乔自己功力还未恢复，每日最多只能为燕无师运功一周天，对他的情况也束手无策，颇有些死马当活马医的意味。往日恣意狂妄不可一世的人，此时只能躺在床榻上任人摆布，连那嘴角经常噙着的似笑非笑都没了，一张俊美的脸也仅仅只剩下俊美，魔门宗师的所有气质均已消失不见，只有鬓边抹之不去的星白与那张脸上几乎让人错认的温驯。风水轮流转，只怕连燕无师自己也没有想到过自己有朝一日会落到如此境地。但话说回来，以沈乔对此人的了解，就算他早料到自己会被围杀，十有八九依旧会去赴那一场约战。于旁人而言，那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厄运，但于燕无师而言，却是一场难得一遇的交锋。 他失算的是过于自信，认为自己绝对不会输，就算不敌也能从容离开。却没料想广陵散同为魔门中人，宁可让凤林原点的魔心破绽被人发觉，也要参与其中将它消灭。这里没有药材，无法煎熬汤药，燕无师所能倚仗的仅仅是沈乔渡入的那一股真气。但到了第四日，他的气息又陡然减弱到几乎不可闻的地步。沈乔也觉得这样下去实在不行，就算对方还有一线生机，半死不活再拖上数日，总归逃不了一命呜呼的下场。他端着汤碗，蹙眉沉思半晌，忽然看见燕无师的眼皮似乎颤动了一下，动作极其微小，几乎令人以为是错觉。 燕宗主，燕宗主。 沈乔试探着叫了几声，果然没有得到什么回应。他直起对方手腕，脉象微弱的可以忽略不计，若不仔细查看，与死人也没什么两样。不知怎么的，沈乔忽然涌起一股滑稽感。当日他亲手将自己送到桑景行跟前，意欲将沈乔逼上绝路时，绝对没想到自己会有今日，更不会想到自己会落入任人宰割的境地。假若没有沈乔出现，以广陵散和窦烟山的形式，燕无师早就身首异处，认识大罗金仙也不可能再死而复生。即便是此刻，沈乔只烧在他头顶或心口印上一掌，就足以令对方从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变成一个彻底的死人。但他静静看了看对方半晌，最后仅仅是叹息一声，再仰头喝一口汤，然后扶起燕无师的后颈，捏住他的下巴，强迫对方将嘴巴打开，再一小口一小口将汤汁渡过去。这套动作几日下来，俨然已经纯熟流利。沈乔道心清静，为的又是救人，自然也无半点暧昧尴尬，只是看在旁人眼里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波挪心目沈乔，就算是对燕无师的状态犹存恐惧，每日这两餐他还是咬着牙要送过来，只求沈乔能亲自来开门，两人在门口说上两句话，即便言语不通，他也心满意足了。这一日他依旧端着午食过来，不知怎么想的，也许是盘子重了些，不想敲门了，就侧身轻轻撞开门，轻车熟路进了小院，径自朝里屋走去。里屋门没关，结果他便瞧见令人张口结舌的一幕，沈乔正弯腰捏着那活死人的下巴吻了上去，竟连波挪进来都不管不顾。耀目的阳光下，波挪甚至还看见两人唇舌交缠了片刻，确切地说是沈乔的舌头撬开对方牙齿拼命往里伸，以便汤汁能顺利进入燕无师口中。但对方毕竟是个毫无知觉的活死人，即便如此，依旧有些汤汁或者口涎顺着嘴角流下来。西域民风开放，波挪年轻貌美，在村子里也是极受年轻小伙子欢迎的人物，但他长这么大却没与男人如此亲密接触过，此时竟看得面红心跳，口干舌燥，半晌动弹不得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